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欧洲人认为啊，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曾经是他们言谈和写作当中的惯用语，用来指啊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是当第一只黑天鹅出现的时候，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黑天鹅的存在预示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们常常带来意料之外的重大冲击。但是人们啊总是视而不见，并且习惯于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不堪一击的信念来解释他们，最终被现实击溃。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黑天鹅》。还有一本书啊，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在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有能力预测未来，而且会比以往的预测更准确。但世界最权威的风险专家却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的案例、有力的分析表明，并不是掌握的信息越多啊，我们做出的决策就越好，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坏。他还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真相，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最佳决策通常来自于简单的经验法则，也就是啊，运用较少的信息，并且相信你自己的直觉。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风险与好的决策》。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他呢是汪冰博士，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心理学专家，而且呢他也是推崇积极心理学这样的一位专业领域的人士，并且呢也对管理啊、对经济还有哲学呢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他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两本书啊，书真的是好书，但是有的时候看起来会觉得这样的两本书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太庞杂了，需要有人来梳理一下，我们就请到了汪冰博士来做这样的一个任务。 刘莎好，大家好，我觉得我更多的不光是陪伴分享哈，而是和大家一起来烧一烧脑。这样的两本书，其实在阅读的过程中，第一个你会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我原来以为你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很累呢。 对，第二件事就是我要说的，这么多信息突然涌向你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你的三观、对世界的认知、对生活的认知发生一点点动摇。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本书，我们都知道在发现黑天鹅之前，可能对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来讲，黑天鹅是不存在的，只是在想象中和文学作品里。 嗯。 但是有一天黑天鹅突然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对生活、对世界整个的看法都改变了。 哎，以往人们都说，哎，你真是看到黑天鹅了，这说的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太不可信了，太虚幻了。但是真的有黑天鹅以后，那这个词儿就不是大家以往理解的一个意思了。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律，当你去阅读的时候，你就在想，我会不会明天遇上我生活中的黑天鹅呢？我的生活中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呢？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并没你想象的那么按照牌理出牌。 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这个世界是由黑天鹅来决定的，而不是白天鹅决定的。 对，就是这种偶发事件可能是让你生活发生巨大扭转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人生的身上哈，很多人你回顾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职业的选择，比如说婚姻的选择。当你去回顾这些节点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遇到某个人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 嗯 嗯，然后你的职业发生什么选择的变化，可能是熟人的一个介绍，这也是你不可预期的。 嗯， 而正是这样关键的节点决定了你会做什么，决定你会和谁结婚，会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哎， 所以倒过来讲，黑天鹅事件可能不常发生，但一旦发生，对你的生活影响可能是颠覆性的。 对，刚才呢说到了是婚姻和事业，其实往往一个准备高考的学生，他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如果是允许他自己啊给自己做主的话，有的时候他的志愿可能是往往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就决定了他的一生了。 对，你看好多那个比如说做媒体的朋友，我发现不管是演员还是主持人，他好多人去面试的时候其实是陪朋友去的 啊， 结果他自己被面上了。 对， 我觉得这个在我的理解里堪称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黑天鹅事件了，就是完全没有预期到。 嗯，对对对。但我觉得邀请他一起陪同去考试的朋友，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有点没有动脑子。你不是想去考那个，不是想为了让你能够中选的概率更大吗？ 嗯， 结果你邀请了一个不论在颜值啊还是在方方面面都比你更好的人去，那么你想想你的概率。我并不是说大家要互相的啊都防备着别人，但是这个时候要考虑一下概率的问题了，我们就要说到第二本书了，这风险与好的决策这个事儿了。 对，其实在决策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在想赢啊，想做最佳决定， 嗯， 这个时候就非常依赖一个事儿，就是数据，可能就想计算出来某种模式或者公式，就会觉得是不是依据这个方式是最好的决策。 哎，最牛的就是那个概率。 对，就是说哎，我怎么计算一下我做这个选项概率的成功的概率更大，就好像很多人在结婚前都会想，我能和他天长地久吗？我能和他白头到老吗？他可能也在比较 A 和 B 之间，我和谁结婚可能稳定性是更高的。但是这件事最大的困难在于它的变量太多了， 嗯， 你很难计算。 哎， 这个书里我觉得还专门访问了一些人啊，说到这个调查， 嗯， 就问大家，如果天气预报说降水概率是30%，你理解的30%是什么？我以为哈，所有人都会理解成那就是降水的概率，或者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100天里有30天是降水的。 嗯， 但我发现居然有很多的朋友认为，比如说这一天可能有30%的时间在下雨。 嗯， 还有人认为，比如北京城的降水概率是30%，那就有1/3的地区会下雨，另外2/3地区不会下雨。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还特别举了个例子，说的是美国的一位天气预报员，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呢是这样播报天气的，他说周六的降水概率呢是50%，周日的降水概率是50%，所以整个周末的降水概率是100%。没错，50+50嘛，确实周末就是100%。 那其实大家普遍认为，我们觉得概率是很可靠的， 嗯， 但是很多人对概率的理解实际上是有偏差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了天气预报这件事情， 嗯， 包括你知道概率之后，你究竟会怎么做，其实还是和你内心的很多直觉是有关系的。 哎，没错没错。先来说一说黑天鹅吧， 咱们先讲火鸡的故事吧。 啊，对，先讲火鸡。 我特喜欢讲，主要是趁着我还记得住。 好，跟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火鸡的故事。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呢？因为不论是在《黑天鹅》这本书当中，还是在《风险与好的决策》当中啊，都谈到了这个火鸡的故事。那么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我把两本书的这个内容啊综合一下来讲一讲啊。那并不是两本书当中的原文，但是综合起来应该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有一只火鸡，它特别特别高兴，因为那屠夫啊每天都喂它吃饭。他觉得哎呀真好，屠夫真是个好人，第一天喂我吃饭，第二天喂我吃饭，哎呀喂了我99天了，明天就是100天了，那肯定还会喂我吃饭呢。但他没有想到啊，这100天的时候就正好是感恩节到来了，这一天呢屠夫要把这个火鸡的脖子拧断，要做一顿丰盛的这个感恩节的火鸡大餐。那么在黑天鹅当中呢就说到了这个火鸡，他有一点错误，就是他虽然呢算对了这个概率，因为按照概率的计算来说，如果是一件事一天一天这么重复，那么每往后延一天都比前一天的概率要大一点，这是一个数学的计算的方法，概率的方法。所以这个火鸡呢，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去计算的话呢，它应该还是比较聪明的。但是它忽视了一点，就是到第100天的时候正好是感恩节，不论是前面这个屠夫喂了他多少天，那一天都要把他杀掉做大餐的。那么在黑天鹅当中呢是这样描述的，而在风险与好的决策当中呢，那么就把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样的一个火鸡他的想法，然后有一道概率的这个算式给做了一个标明，就是如果同一件事情之前发生过 N 次，那么这件事情再发生的概率就是 N+1除以啊不除以 N+2。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啊 ，N 就代表那个屠夫喂这个火鸡的天数，也就是说呢，第一天过去啊，屠夫第二天还会喂它的概率呢是2/3，第二天过后呢，概率呢增长为3/4，以此类推，概率大于一天，概率是一天大于一天，与此同时呢，它杀掉这个火鸡的概率呢就是越来越小，但是到了第100天呢。这个火鸡呢已经是100%的确定屠夫来喂它食物，但是不知道啊这一天就是感恩节了，所以虽然概率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高，但是火鸡却是大难临头了。 嗯， 都是一个事儿，为什么出现在两本书当中呢？ 其实大家听完火鸡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每个人的人生和命运，那一只扭断火鸡脖子的手，我觉得就是命运之手。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每天都认为生活就应该这样吧，直到有一天突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我们才觉得生活真的是这样吗？在火鸡看来，生活将这样一直进行下去，他不知道未来等待他是什么，但对命运之手啊，就是喂他的那个屠夫饲养者来讲，其实他一直知道感恩节是哪一天。所以这样一个故事，我想对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触动，就是我们是不是正在低头做火鸡，就是你以为的生活，以为的命运和人生，是真的就会这样进行下去吗？你是不是因为总结的规律和概率而把自己给忽悠了？ 我们总会认为这个生活啊，就会像您以往的那样，想象的一如既往的去过下去。但是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很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不论呢是金融危机，还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还是911的恐怖事件，那么这些里面，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刚才那个概率来推算的话，他们的概率都不大，但是他们确实就是发生了，就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对，在那一个刹那，你就会觉得哇，天旋地转的，生活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再举更切近的例子，比如说有的朋友在爱情中经历背叛，对不对？或者在人生中经历一些意外事件，就会想这个世界原来和我想的不同，其实心理上就会受到一个特别大的冲击。比如说他还讲，明天会更好吗？还是明天会更糟？当人们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遇到了火鸡类似的经历，或者黑天鹅发生了。 刚才呢，汪斌博士跟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啊，即便是你长期生活在这种特别有规律的生活当中，也不能够避免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其实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本身也是含有一定的规律的，在黑天鹅当中也会有一些记录。我们来分享一下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到了，有比较极端的社会，有比较平稳的社会，还有灰色的社会。那么这三种不同的社会啊，发生黑天鹅的概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就在比较平均的一个世界和理想的情况下，黑天鹅事件是很少发生的。 嗯， 我举个书中例子，比如说就像身高这件事情哈，它的变异程度不是特别大。就是说，如果你找地球100个人来，如果你是外星人，想知道地球人的平均身高的大概范围，那基本上这100个人你平均一下就差不多了，就不会有太多超出，很少见。 嗯， 但如果极端事件不太容易出现的地方，比如说文艺界，那可能收入低的人和收入高的人，你随便找100个人平均一下，真的是会忽略那些极端的案例，因为在这样的职业中成功的是非常少数的人，你随便选100个未必能够平均出来这个职业中那一部分，比如说黑天鹅的人或者收入特别高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会多一些，特别的事件可能这会占的比重多一些。那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哈，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你要有不同的心理预期和预设。这书里我记得还讲到的，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的话，你就要接受在作家这个行业可能黑天鹅事件是比较多见的，甚至极端事件，就是如果你不成名，你可能就是哎呀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甚至但是你一旦成名了，这个书的销量可能就会，因为它是可以复制的嘛，就可以给你带来滚滚后续的财富。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写哈利波特那 J.K. 罗琳是吧，他这一套书出来以后，他的人生彻底改写，他可能成为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嗯， 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哈利波特的作者啊，其实他在他的写作过程当中，尤其是他那个第一部书啊出版之前，是给很多的出版社，给很多的出版商啊投稿，最后人家都说他这个书不行，然后呢他就是这样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不停的投稿，最终他应该目前是全世界好像是版税拿的最高的这个作者之一了，应该是最高的，没有之一，我印象当中。 至少在你作家里我觉得肯定是第一位了，应该是。 所以在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前，谁能够想到他是一个能够写出如此精彩的一个系列的小说的，应该叫非常非常优秀的作者呢。 对，然后他当时好像是在咖啡馆里，我记得他还是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是吧？生活非常的潦倒和落魄。但是当他出名之后哈，你会发现人对黑天鹅现象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会去解释，我们会解释他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我们不太喜欢接受偶发事件。 对。现在的解释是怎么解释的呢？是因为他的持之以恒的这样的毅力。因为他当时我记得啊，有一篇就是采访他的那个稿子里面曾经写到，说他怎么写作呢？因为他要带孩子，他就一边摇晃着孩子的摇篮，因为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写，然后呢一边呢就坚持写作。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被迫搬家，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呢，他就简单的收拾收拾以后，就是反正就是在他做什么家务事儿、做什么工作的同时，他都会把他的 的写作坚持下去，就是只要有空他就去写，只要有空就去写。这也就是总结出他为什么能最后成为一个优秀作者的一个合理的大家认为的非黑天鹅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很多勤奋的作者他们都在不停地写，但是成功的并不是很多。 对啊，可能很多人比他还忙碌是吧，可能从来都笔耕不辍的，但是能不能达到他的这个出版的最后的成绩，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很多黑天鹅事件呢？就比如说生活中发生的意外哈，从个体来讲，比如说黑天鹅发生了，出了车祸，这个时候你对世界的信念动摇了，可能明天生命就无常，你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够修复和忽略黑天鹅事件的话，你就在想出门就可能被车撞，出门就可以遇到危险，那这人生就没法过了，你知道吗？他可能就彻底宅在家里，丧失了对世界的兴趣和探索世界的愿望。但如果我们学会解释和忽略，比如说哦，这是因为不小心，哦，这是因为怎样怎样，有一个原因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世界突然可以被解释了，有秩序了，可以被控制了，偶发事件原来是在掌控之内的，是受概率限制的，这个世界就变得安全了。所以我们会不停地解释黑天鹅，让它变得可以被理解甚至被掌控。 但我觉得黑天鹅事件啊，在某一个场所，我说一个特定的场所，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啊是非常让人欣喜若狂的一件事儿。就比如说你买体育彩票是吧， 对 啊， 然后， 你买双色球。 但是哎，我看了一个报道特别逗，就是真的就是买彩票的事儿，一个彩民中了头奖，好多彩民就买那个，你知道彩民之间有一些杂志类的，也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正式出版物，反正就是他们交流资讯用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有文章，网站也会文章分析这个人为什么能中。 嗯。 你倒过来啊，后见之明来分析黑天鹅为什么能发生，然后彩民就欣喜若狂，对，我也要模仿。但是你知道模仿的人能成吗？那只能看下一个黑天鹅出现的几率了。但是大家特别喜欢去解释这件事情。 这样的两本书啊，虽然它的这个上架的目录里面写的是经管类的书，但是在不论黑天鹅还是风险与好的决策当中，都会有经济、有政治、有心理学，还会有医学，另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他谈到了有一位挺有名的作家，然后呢就是如果你不了解，没有对这个世界特别多的认知的话，恐怕看起来这两本书你需要特别的去脑补一些知识。他谈到某一个关节的关键的词汇的时候，你可能去百度搜一搜，这样才有利于你更好的看这本书。这两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两本书啊，真的是那种特别想学习或者是对世界特别有渴望的人才能够完完全全踏踏实实的看完这两本书，能够做到80%以上的理解，否则的话可能就会混混混的那样的往下翻篇了。 嗯，但是我相信啊，事情往往因为难能而可贵，如果大家真能够静下心来去挖宝的话，你会发现这两本书将对你的思考方式和对世界认知方式产生巨大的挑战。比如说你就会自己跟自己说话，说我一定要相信我左脑推断的模式吗？我可以有不一样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吗？ 嗯， 我看待的方式更多的是偏向于白天鹅的方式，还是有预计到黑天鹅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当这样的脑洞打开之后，你可能看到的世界也是全新的世界， 或者有一个更简单的或者直观的这个想法。当你看完这样的两本书以后，你可能面对选择的时候不会再想这两个事儿到底有什么好坏，就扔一个硬币吧，该选的哪个就是哪个吧。 而且你会抱持一更开放的心态，就是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们能做的就是拥抱可能性，并且欣赏不确定之美，并且因为欣赏不确定之美能把惊吓最终变成惊喜。 读书俱乐部，我们接下来来分享啊，《风险与好的决策》在这本书当中呢，告诉你一切这个逻辑的产生，还有呢这个概率呢是如何计算的，怎么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结果。 嗯，还有就是直觉在我们做决策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你看你看，我特意没讲这本书，就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因为如果你讲了这句话的话，那我们只剩下扔硬币了，别的不用不用再去做解释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甚至有点个人的偏爱比起黑天鹅，因为我自己做决策是个偏直觉的人。刘莎，你呢？你在人生重大决策的时候你是偏理智型的还是？ 我是个扔硬币的人，给我哪面就是哪边呗。 你这道行太高了，就是全然的接受是吧？ 那有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而且你在选择之前并不知道给你的是什么呀，所以就只能接受呗。 嗯，在这个书里就讲到了说，如果你是个经常依靠概率做决策的人，也许有的时候除了依靠概率之外，看清概率以外，还应该想想你的直觉是不是代表着一种特别的智慧，只是你经常忽略的。 直觉。 你看你一看就长期不用的人，我说完你都没反应是吧？ 不是不是，因为你看啊，概率其实在某一方面代表着你拥有的知识，那么你有了知识，你才会对有一些事情有判断，而直觉呢是你的好恶或者你心里的某一个脆弱点或者某一个坚强点，然后导致的你的一个选择。那么到底知识重要呢还是知识不重要呢？因为我还做另外一个节目知识开讲，所以我在为我的那个节目担心。 知识很重要啊，但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书里就讲了，其实直觉和我们的知识之间也许有一个桥梁，就是当你做一个行业做了很久之后，你发现有了资深的专家哈，他靠的是什么？他告诉你他是感觉，实际在感觉背后是有知识累积的。 没错的、 啊、 嗯， 所以其实感觉可能只是你知识点的一些标签儿， 嗯， 就是有时候说不出来你觉得哪儿不好，但你总是觉得有点地方是不对的。 哎，一定要来说一下，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的这个首页上就说到了，知识是恐惧的解药，所以很多时候你的直觉其实是你的知识的积累，知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看知识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些基本的评判能力，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火鸡这件事儿，如果您读到的知识啊、 嗯、 都是那个作者那只火鸡在前边的99天或者999天写的日记的话，那这个知识可能就是无效的。 不对，火鸡其实是没知识，他要知道感恩节是有火鸡大餐的话，他就不会这么想了。 那我们得教会火鸡识字。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没知识。 你刚才说完以后，我又想到了哈，这个作者永远没有办法在1000天之后再写日记，林德都被扭断脖子了。 你看啊，他实际上是这样的。火鸡呢，它的这个数学比较好，因为它会概率嘛，刚才说的那个 n 加一除以 n 加 二，对。但是呢，它的这个对于社会常识、风俗习惯，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风俗习惯不太了解，所以它在学好数理化的同时，应该把这个社会常识做一些了解，这样呢就能够判断出来它的应该叫它的。这只能说他的逝世的那一天的日子了哈。 嗯，知识面变更广一点，我还以为你又要绕到再听听知识开讲。 这是你帮我绕的。 实际上在书里边就讲到了人的感知能力哈、啊，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智慧。我很少见到西方人谈智慧，因为这个词倾向于是我们东方文化里的一件事儿。在63页里边，他就讲到了，他说其实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错觉，如果人的大脑哈完全是对客观世界的反应，这可能生活中既没有惊喜也没有任何改变，恰恰智慧是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超越性的一个判断。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精彩的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听众朋友，再见。习着痛。